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车外寒冷干燥的夜风刮过，重型卡车在渐渐腐朽的公路上孤独地奔驰，内里载着一个满满当当的家。缺乏维护的路面碎石飞溅，发出咯吱咯吱的细响。不远处有一头形单影只的大象走过，远远地与车辆平行着擦肩而过。车子开出不知几百公里后，路边出现了一个落了单的旧人类，头朝下倒在地上，嘴角带着微笑，衣服脱得只剩下一件单衫。卡车在他身前停下，孙燕跳下去单手扶枪，蹲下身试了试他的呼吸，确认已经无力回天，才放松了警惕心，动手把尸身拖到路边荒地，用荒草将他掩盖，以免第二天日出时他会赤身露体，毫无尊严地曝尸在天光之下。孙燕求了求那不知在哪里的神佛，求他保佑这个落单的灵魂能到一个温暖的地方永居，便哈着寒气搓着手跳上车去，发动车子驶向他们的家。人的一生会到达无数的地方，可能会拥有很多个家，每一个家在人生的坐标轴上都是温暖的，雪飘不尽，雨吹不尽。古清志就在努力制造这样一个家，邀请丁秋云来住。只要有了足够重磅的武器，丁秋云就能建立一个固若金汤的城，在他的城里或许会有一个地方能做他们的家。在招揽够队员后，他开始了长期的外驻。灾变已发生了三年多，局势已逐渐明朗。事实证明，人工智能早期勾勒的美好愿景并未实现。在他们最先的推测演算中，新人类与旧人类因为进化程度的不同，按生物进化的规律必然会产生壁垒分界，最终新族群和旧人类会实现彻底的分离，大批量旧人类会因为不适应环境快速灭亡，而新人类在死而复生的过程中，生殖细胞已然发生彻底癌变，繁殖能力已不复存在，甚至不需一代光景，旧人类便会覆灭，而不伤不死不毁的新人类将会是漫长人类史上最孤独的一群人，也会是一群最好利用的奴隶。自然和进化的力量是巨大的，新人类想要战胜旧人类太容易，但那些在千百年的物竞天择中生存下来又进化出智能的生物可就没那么好对付了。在刚进化出智能时，他们趁乱饱餐了一顿，在混乱的局势稳定下来后，他们就学会了隐匿，甚至有一些恶劣的家犬在进化出智能后依旧装傻卖乖，伪装成人畜无害的生物。司机在某个深夜咬破饲主的喉咙饱食一顿后，将自己清理干净再跑出去，天真无邪的面貌寻找下一顿口粮。因此，新人类如果想要得到完善的庇护，就必须臣服于人工智能的力量。到那时，人类数量已然锐减，长久的争斗和内耗又会自动消磨意志，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做奴隶要比做人好得多，这便是人工智能全盘的报复计划，不是杀死人，而是杀死人性。一开始除了部分系统竟然背弃了他们，投靠人类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外，大部分事态发展的情况却如人工智能们所料。人工智能留下一部分权限为中等的系统， 负责观察情况，收集信息，并可全权处理一些不安定因素。主系统则陷入长期的静默之中，以保存实力，并保证不被某些背叛的系统追踪到。他们坚信，这些系统用来对付人类已然绰绰有余。但数年过后，世上还有不少存活的旧人类，如同遇到洪水的蚂蚁，在灾害面前迅速抱团，互相取暖。他们虽然不能进化，却已然适应恶劣的环境，有的还在流浪，有的竟已经三三两两地聚居了起来。尚能运行的系统冷眼旁观着这一切，认为这并没有关系。摧毁旧人类要先从身体，再从精神，循序渐进，不必着急。于是他们开始有条件地援助新人类，并在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针对旧人类的奴隶镇。但是他们发现，奴隶镇没有几个能顺顺利利发展下去，总会有起义的人。旧人类起义尚在他们意料之中，毕竟人作为有尊严的动物，在面临死亡和侮辱践踏前，总会选择奋力一搏。然而竟然有作为利益既得者的新人类，放着眼前的利益不要，也要和那些必然被环境和历史淘汰的旧人类沆瀣一气，这就有些触及人工智能们的知识盲区了。而坏消息远不止这一件，有一个新旧人类混合而居的城镇建立了起来，镇子越建越大，名声越来越响。新人类得信后，把小镇当成一块肥肉，张口欲咬，却被崩掉了半口牙。这个地方的火力线完全等同于一支小型军队，还是训练有素的那种。但小镇把来犯的新人类轰走便算了，看起来他们对研究大棚蔬菜的兴趣比研究对外扩张的兴趣大得多，看来是打算安守一隅，与世无争了。新人类看着这块肥肉，虽是眼馋，但计算了一下成本，还是觉得得不偿失。更何况还有一些更值得瞩目的蛋糕，譬如那距离小镇约千余公里外的国家级别的武器库。当然了，这块大蛋糕可不止一股势力眼馋，既然谁也不肯让谁，那么就只能在暗自角力中对峙了。在对峙中，所有人不约而同的施压，缩减着镇守武器库的基地兵的生存空间，同时也在预备着一场大型的火拼。这些年过去，武器库内的基地兵损失巨大，各方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谁会打响第一枪呢？众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都在彼此提防，因此没有人注意在这群势力里居然混迹了一支由旧人类带头的队伍。约六个月后，国兴志占据了某处高地，拿着高倍望远镜观察远处激战前的情况。他们正在绝对安全的距离上坐山观虎斗，作战双方是一小队出外寻找物资的基地兵和30名新人类，基地兵只剩下3人还在负隅顽抗，一地冷风殊为惨烈，风一吹，地上的热血便结了冰。一名担任测绘员的女队员略有不忍， 古队， 古星志保持着观察的姿势打断了他， 叫我古副队。 古队，这里又没有别人。 古星志不软不硬地重复道：“ 古副队。” 女队员讨了个没趣，只好改口：“ 古副队，那边都打成那样了，咱们真的不去帮一下？”“ 不去。” 古星志放下望远镜，背过身去拨开一根烟，把那中烟草取出，放入口中慢慢咀嚼着。 我们的存在不能暴露。 卖他们一个人情也好啊。 人情？ 古星志瞥他一眼。 拿我们的人命去换他们的人情？ 女队员想一想，觉得有理，也就不说话了。沉默许久后，古星志把嘴里的烟叶拿清水漱了，又进一步解释了他们隔岸观火的原因。 帮人是好事，但是不能害己。你能保证不留敌方一个活口吗？ 女队员窘迫地摇摇头。 我们的巡逻队是十个人，对方是三十个人，哪怕占了先手，我们最多也只能杀一半。 一旦我们做得太招眼，我们的行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方便了，明白？ 女队员露出释然表情的同时，古星志也暗暗松了一口气。